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。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。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，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，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只有朱旭身上。蓝天也不是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，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，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。 朱旭也是一名棋类爱好者，特别是到了夏天，一边在院子里乘凉，一边就和棋友下象棋，一下就是几个小时，常常到了午夜才停战。近几十年来，朱旭又对围棋着了迷，只要电视的栏目里有围棋的比赛介绍或是讲解棋艺，他都不会错过收视时间，阅读围棋的书籍多不胜数。他还经常被邀请去参加围棋比赛，不管是同业余棋手还是专业棋手比赛，他都乐于迎战。关键不在输赢，而是这点雅趣贵在参与。徐营俱乐部的负责人徐营，对于朱旭来说，既是他的围棋老师，又是他的忘年交。那天采访完朱旭，记者张展请徐莹谈谈他对朱旭的印象。徐莹说，朱旭老师对围棋非常执着，非常热爱，我们这儿一有活动他准来。像去年6月那场罕见的大雨也没有阻拦他。朱旭老师是真喜欢围棋，他每次来这里都很认真，我在上面讲棋，他在底下摆棋。有一次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他的神态记录了下来，我一看朱老师这样特让人感动。严格的说，朱老师的棋不太行，用现在的段位看相当于业余初段的水平，但是他心态特别好，他不会计较输赢，输赢他都是乐呵呵的，因此我们这儿的人都喜欢他。他没有架子，一丁点架子都没有，他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，大家和他的关系特别融洽。越说徐莹兴头越大，他又说，朱老师下棋 深一脚浅一脚的。他下棋特逗，朱老师不是特别关注棋赛，关注棋手的那种人，他就喜欢下棋，他的乐趣在对弈中，他就沉醉于棋本身。围棋学会的评委们被朱旭的执着精神所感动，不忍心打击他的积极性，给他评了一个两段，这更鼓舞了朱旭。多年前由文艺界的同一爱好者组成方圆会，开始的时候只有六七个人，现在有十多个人，每个月集合一次，轮流做东，午饭就由做东的人承担开支。每逢到了这一天，他们从早晨到晚饭之前分组进行棋战，并做棋艺的切磋，气氛总是那么愉快。方圆会的成员都是文艺界的代表人物，电影导演和演员等人，中午的这顿饭也是他们休战小憩的时刻。在这一时刻，每个人都尽量让自己放松一下脑筋，一边小酌小饮，一边海阔天空，无拘无束地谈着，其乐融融。当夕阳西下，百鸟归巢之际，他们不得不握手告别，在期待着下一个月的重逢相聚。有一段时间，朱旭和于世之相约要苦练书法。儿时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已经有了一些基础，父亲采取物质刺激法督促朱旭写字，每天写完十篇大字就奖励一个梨。为了获得这只梨，朱旭就找笔画最少的字写，写一、二、三、刀、口、尺、甲、乙、丙、丁之类的，争取快点写完。日久天长的练出了一些基本功，挥毫舞墨对朱旭来讲不算难题，但是要出色还需要苦练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开始，先读帖。他酷爱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清神拜读，时停时续的练帖，只可惜没能够每天都坚持下来。朱旭也经常被邀请出席一些笔会，广东惠州的书会请香港回归祖国，剧院40周年院庆的书画展览，赴日本参加书画展等，都有他的墨迹。北京艺术交流中心出版的书画册中收藏着一幅朱旭写的条幅，已经成册出版。近些年来，朱旭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兴趣，年纪大了，有耐心了，爱养花弄草了。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试养花草，他养的绝大多数都是不开花的花，一片绿叶。最早开始养的是人家移给我们的一只万年青，经过20多年的浇灌，根深叶茂，又繁出六七盆，盆盆都是叶片硕大，颜色碧绿，十分喜人。后来因为《朝闻天下》栏目播出了万年青不适宜在室内养的消息，说它毒性很大，长期接近它会使人秃顶落发或是肠胃不适，我建议他把这花扔掉。朱旭实在舍不得，他犹豫着，我用坚决的态度催促着，他又心疼又咬牙的才把花扔掉。真正开花的只有蟹爪莲和水仙花，他把蟹爪莲小心的用竹皮削成圆形，架在花颈下，形成了伞状的大花形。开出桃红色的花时，都围着花盆向周边垂长着，非常有形又好看。再有， 能够真正开花的那就是水仙了。花朵不大，白色花瓣，浅黄色的花蕊，冬季开花，花开时清香扑鼻，每年将至冬初，他就会买一些好的品种回来，用刀片把花茎小心地修成蟹爪状，再放进水仙盆内，用各种小石子压住花根，放少许水，白天送到阳台上去晒太阳，晚上怕冻再搬进室内。为了控制花的长势，不让它长得太快，只要屋子里热了，就还要再把它搬到阳台上冻一冻。天天如此，朱旭一点也不嫌麻烦，很有耐心，而且对于花期他也控制得非常好。这种花比较难养，养不好的时候很容易风长叶子不长花，叶子能长得像大葱一样高。由于茎叶长得过快过高，最后就弯下来，没有办法再培植，所以民间有句俏皮话叫做水仙不开花装蒜。朱旭能够控制水仙叶杆的生长，让它长得很慢很慢，把花期控制到春节时候，再让它含苞待放的花朵顿时绽开，淡雅清新，惹人喜爱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朱旭都会站在花前，喜上眉梢地欣赏着，久久不愿离开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1997年的春天，居委会组织本片离退休的人去进行钓鱼比赛，邀请朱旭一定参加。盛情难却，他在出发前的头一天找出二儿子的鱼竿、鱼食、水桶、小椅子等必备的东西，早晨8点出发到钓鱼园，短短一个小时钓了6条鲫鱼。他兴高采烈地回家来，他并不在乎比赛成绩如何，只要能够吃到自己钓的活鱼，这是一大乐事。当即挑出了2条活鱼爆腌炸食，成了他最美味的下酒菜。这次又激起朱旭多年的钓鱼兴趣，也使我回忆起1984年茶馆去香港演出的事。我不在这个戏组，为了我们俩能够一起在香港玩一玩，我到中国旅行社办了香港的十日游。正好朱旭比我早到香港一天，我们在香港见面后约好去北海一村玩。这是一个旅游岛，三面环海，一面靠山，游乐项目挺多，例如海上游泳、海上快艇、碰碰车、钓鱼场、麻将牌、儿童玩的蹦蹦床、露天烧烤、豪华山庄、迪斯科舞厅、冷热饮茶座、钓鱼等。旅游岛上的叶老板知道我们去了，特意赠送嘉宾标志的牌子让我们戴在胸前，有了这个牌子，在岛上玩各种游戏都免费招待。我们从岛上快艇下来之后，又环岛一周，观赏着这美丽的岛屿。当时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海鲜是我们的午餐，朱旭免不了开怀畅饮，酒后他总要小睡一会儿。主人安排我们到山庄别墅稍作休息，下午朱旭决定去垂钓。垂钓园里的周小姐是我们早已见面过的老朋友，她精心地选了一只鱼竿，上好鱼食递给朱旭。 朱旭只需把杆轻轻地甩进水里，就可以等于上钩了。可是他不喜欢这种玩法，周小姐也看出来了，就把鱼食摆在朱旭面前，一切由他自己操作。从水面上看鱼已经上钩了，可是提起来的时候又是只见鱼竿不见鱼。看这情形，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钓上来鱼的。我选择了离钓鱼园最近的一个小山丘，这里有许多插着小阳伞的茶座，我坐在那里正好清清楚楚地俯视着朱旭钓鱼。眼看别人一条一条地往上钓，可就是他怎么也钓不上来。他开始着急了，抬起头看看我，指了指鱼竿，做了一个钓不上来的手势。我向他摇摇手，告诉他没有关系，别着急，会钓上来的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一眼看见为他上鱼时的周小姐从身边的桶里捞出了一条大鱼，趁着他跟我打手势的时候急速地挂在了朱旭的鱼钩上，轻巧地放进了水里。我忍不住地笑了起来，朱旭还在比比划划地向我打着招呼和做着手势呢。我向他示意把鱼竿赶紧提起来呀，朱旭低头一看，咦，果然是条大鱼在钩上呢，急忙提起钓鱼竿。周小姐替他把鱼捉住放进了塑料口袋里，祝他好运。朱旭喜形于色地提着口袋离开了钓鱼园。回到住处以后，我告诉他说，哎，这条鱼啊不是你钓的，是人家送的。朱旭带着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告诉他是人家周小姐放上去的。啊，不可能，瞎说，是我钓的。哎，我亲眼看见的，就在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人家周小姐给放上去的。朱旭仍然不信。幸好和我们同去的还有一位朋友向朱旭证实我说的话是实情，他才无言答对。他自己想想也觉得可笑，但是他心里觉得多少有点伤自尊，从此立志要练好钓鱼技术。其实是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钓鱼是陶冶性情的好游戏。1990年朱旭按照国家的规定年满60岁就可以申请退休。朱旭是离休，离休比退休更多一些福利和照顾，国家对于老年人的福利待遇很重视。为了暑天的休养，剧院总要安排一次旅游活动，费用由国家承担，选择风景优美的地方养息几天。有一年我们的休养地点安排在颐和园的后湖，这里有座干休所，清静优雅，我们的卧室窗前就是昆明湖的后湖，它和游人区划分开，经了解允许在后湖钓鱼。朱旭兴致勃勃地在柳荫处的台阶上一坐就是大半个上午，可是什么都没钓上来，下午又接着去钓，直到红日西垂晚霞漂浮的时候，他才扛着鱼竿提着水桶回来。我看他高兴的样子，知道他一定钓到了鱼。我说，成绩怎么样啊？丰收了吧？啊，满载而归。是吗？钓了几条啊？朱旭很自豪的样子向我伸手比划着说，那8条。 我一下午钓了八条。 真的？钓了那么多呀？那给食堂送去呗，晚饭时候做给大家吃。 哎，不不不，不行啊。 怎么不行啊？ 哟呵，你看你还舍不得，真小气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不够吃啊。 怎么了？八条还不够啊？ 不够。 朱旭一边说着，一边提着水桶走进了洗澡间。他把鱼放进澡盆里，我追进洗澡间一看，笑得我都直不起腰来了。原来这八条鱼里面有七条是二寸到三寸之间那么大的，只有一条是这里最大的，也超不过五寸长。可以赞扬的倒是，难为它是怎么钓的，像这么小的鱼都用竹篮或是网子打上来，哪有钓上来的呀？可是它就是给钓上来的。在晚饭的餐桌上，朱旭挑着大拇指跟大家说， 哎，这呀那就是技术，没有高超的技术怎么能够钓上二寸的小鱼呀？ 众人被他说的捧腹大笑。在日常的生活里，朱旭经常是很幽默的。1997年应日本千叶县日中友好协会邀请赴日访问，日本的渔具是世界驰名的。到了千叶县时，在去会场的途中，朱旭发现一家渔具店，可是已经到了会场了，他又乘车返回原路，找到这家店铺，选了一副硬式钓竿。店主人发现来的是电视连续剧《大地之子》里陆德志的扮演者，高兴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的热情，执意不肯收钱。经过多次的推让，最后打了 50% 的折扣，又赠送了许多的小用品，店主人才留恋不舍地送走朱旭。回国后的第一件事，朱旭约好了二儿子、二儿媳妇一道去钓鱼，试一试他的新鱼竿。亚运村垂钓园离我们的家不算太远，那里的鱼池分有鲫鱼、鲤鱼、桂鱼等品种，池边设有阳伞、白色小圆桌、小椅子，旁边有卖冷饮的地方，服务人员也很有礼貌。鱼出池后要过秤，一斤鱼比市场上的价格贵将近两倍。朱旭第一次去就钓了13条鱼，我们几乎每餐都少不了鱼。每个星期五的下午，大儿子带着小孙女儿，二儿子、二儿媳妇都要回来过双休日。这些日子，爷儿几个的兴趣都集中到钓鱼上了。星期日一大早，由二儿媳妇开车直奔垂钓园，每次都要钓十几条回来，清蒸着吃，红烧着吃，煮鲫鱼汤吃，怎么吃也吃不完。冰箱里总还有前一个星期没有吃完的鱼，越积越多。没有办法，最后决定只有把再钓来的鱼分赠给亲友。每次给人送鱼的时候，都是带着求人的态度说，老贾老贾，帮个忙呗，这是啊，刚钓来的鱼可新鲜了，怎么吃都行啊，不够还有，上我那儿拿去。从这时开始，朱旭又着重研究垂钓技艺，购买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书籍，看电视中介绍的有关钓鱼的专题讲解节目，无形中在他的生活里又增加了一份新的内容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